Hi,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Chinese on your terms. I'm John. 大家好，我是 Jenny. So Jenny, we've got an exciting lesson today. 对，因为我们要去图书馆，而且要先去办一张借书卡。 Wow. All right, so getting a library card. 对。 Crazy. 为什么这样说啊？你很喜欢这一刻吗？ 喜欢，太喜欢了。 因为其实去图书馆会有很多这个手续要办，对吧？ 对，那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喜欢。 嗯， 我还没有办过，你也没有吧？ 我也没有。 对，我们都可以学习，还好有朋友帮我们写。 对，是我们的好朋友 Connie， 给我很多帮助啊，指导帮我写的。那我们现在赶快听听看怎么来办借书卡。 好的。 你好，我想办借书卡。 好的，带护照了吗？ 啊，要护照？ 是的，办卡需要带护照，还要填申请表。表格可以在网上下载，也可以在这里拿。 当天就能拿卡吗？ 可以。你想办哪种卡呢？ 有什么不同吗？ 有只能在图书馆里看书的，也有外借的，分基本外借和可以借比较多书的。看你需要什么。 我要功能多的，怎么收费？ 50块一年，还需要交1000块押金。 这么多？ 因为能借的书多嘛，你不用担心，以后会退给你的。 哦，我一次可以借几本书啊？可以借多久？ 一次最多借5本，可以借1个月，有些书还可以续借，而且在网上就能完成，很方便的。 如果还书日期过了怎么办？ 超过期限是要罚款的，所以你要记得及时归还。另外，如果书遗失的话，你要按图书原价的5倍进行赔偿，书损坏也是要赔偿的。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不用谢，应该的。下次你把护照带来就可以办卡了。 这样，其实中国的图书馆呢也很好玩。我们先来看词语，接下来我告诉你为什么好玩，好吗？ 好的。 那我们 intro 介绍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个叫做借书卡，对吧？借书卡。 啊，然后我们要借书卡的话，我们是办借书卡。 对，办借书卡。 不是买，或者是？ 哎，不是，是去办啊。那么去办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这种身份证，对吧？所以是外国的朋友就要带护照啊。哎，这样其实借书卡是分很多的类型，对吧？ 比如说 外借，外借。 So outside lending。 对， 就是你可以把书带走，是吧？ 对的。那么外借卡呢，还要分基本外借和那种比较贵的，就是你可以借很多好看的书的。 那基本外借是怎么样的？ 基本外借就是比较我们说大众化的书吧，你都可以借 啊。 然后有一种比较贵的借书卡嘛，你就可以借有一些比如 limited access 的书 啊。 OK， 或者一次可以借比较多书。 OK， 但是你用这个基本外借，你可能只能借1本什么的。 可以借好几本，但是贵的你可能可以借10几本。 啊 ，OK。 啊，那当然，办借书卡的时候，我们还要交押金，押金。 Deposit。 对。 而且是很大的押金，对吧？ 蛮贵的啊。 1000块。 其实借书卡本身不贵，一年可能几十块，但是押金非常的这个多啊，1000块钱。那 好好存钱。 对啊，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1000块押金也算比较正常，比较普遍的。比如上海市图书馆还有北京市图书馆，就是最大的图书馆。 书最多。 对，所以押金就贵 啊。书也贵。 对，小一点的就会便宜一点啊。那么借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书是可以续借的， 续借。 So that's like renew a book? 对，续借啊。而且现在很多在网上就可以续借，非常的方便。 啊，网上也可以做。 嗯，你到底有没有去过图书馆这样？ 很久啊，在中国没有。 还是你上大学的时候去的是吧？ 啊，对。 那借书的时候呢，我们还很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超过期限，超过期限。 So the book is overdue. 对。 You exceed the due date. 对，或者我们可以简单的说过期，对吧？过期。 啊，跟牛奶什么的一样，是吧？ 吃的东西一样啊，超过期限。那样的话要罚款，对吧？所以一定要记得及时归还，归还。 归还就是还，是吧？ 对。但因为今天的对话是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和一个顾客在说，所以图书馆工作人员经常有一些这种专业的术语，或者说一种专业的语言习惯。 啊，那及时也跟按时一样，是吧？ 对，一样的意思啊。那么这个遗失也是比较正式的说法，如果书遗失的话，意思就是如果找不到了，丢了。 如果书丢了，是吧？ 对， 遗失。 嗯， So to lose. 没错，遗失。那这个遗失呢，是用在东西，你东西掉了。一个人如果丢了，那个是迷失，不是遗失。 啊， OK。 啊，就比如我们那个冀州的故事， cross promo 一下，冀州的故事啊。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吧。 对，这个结构有一点搞啊，就是你要按图书原价的5倍进行赔偿，你要按图书原价的5倍进行赔偿。所以这里重要的词是赔偿，赔偿。 那么赔偿就是 pay back， 对， make up for monetarily。 是的。 Right, so in this case,You have to pay back the original value of the book, but 5 times. Okay? 5 times based on the original value of the book. 对，要按原价的5倍赔偿啊。那这个5倍好像是很多的一个数字。 对啊，为什么那么贵？ 因为图书馆有很多书是好多年以前的，所以它的原价很便宜嘛。那现在如果你把这个书弄丢了，图书馆要再去买，价钱已经高了。 比如说原来才5块钱， 对， 那现在可能25块。 是啊，有这个 inflation。 但是如果是新的书呢？ 新的书教给大家一个 trick 啊， 一个技巧，我们对话以后再说吧。 好， 再听一遍对话。 All right, let's listen again. 你好，我想办借书卡。 好的，带护照了吗？ 啊，要护照？ 是的，办卡需要带护照，还要填申请表。表格可以在网上下载，也可以在这里拿。 当天就能拿卡吗？ 可以。你想办哪种卡呢？ 有什么不同吗？ 有只能在图书馆里看书的，也有外借的，分基本外借和可以借比较多书的。看你需要什么。 我要功能多的，怎么收费？ 50块一年，还需要交1000块押金。 这么多？ 因为能借的书多嘛，你不用担心，以后会退给你的。 哦，我一次可以借几本书啊？可以借多久？ 一次最多借5本，可以借1个月。有些书还可以续借，而且在网上就能完成，很方便的。 如果还书日期过了怎么办？ 超过期限是要罚款的，所以你要记得及时归还。另外，如果书遗失的话，你要按图书原价的5倍进行赔偿，书损坏也是要赔偿的。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不用谢，应该的。下次你把护照带来就可以办卡了。 Okay, time for library tricks with Jenny Zhu. 就是如果新书掉了怎么办啊？我建议大家去买一本，然后还回去，不要5倍进行赔偿。 自己去买是吧？ 对。 啊，但是他们会知道不是他们原来的书吧？ 图书馆会知道，但是你只要付很少的一个这种费用就可以了。 啊 ，OK， 所以比五倍要便宜啦。这样，其实图书馆呢，并不像听上去那么无聊。 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图书馆是一个谈恋爱的好地方。 是吗？ 对，那里有很多高中生或者初中生在谈恋爱。 那你呢？ 我没有去过，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在新加坡。 啊， 好像没有这样的 culture， 没有这样的图书馆文化。 那你现在去的话，你会看到很多人在谈恋爱，是吗？ 对，所以你看中国人谈恋爱的方式是很有文化的。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个挑战，有一个 challenge。 Is it like homework? 对，就是如果你住在中国的话，请你到你的 local library， 到你家附近的图书馆，用这个对话去办一张借书卡。 然后告诉我们多少钱。 对，押金多少钱。 嗯， 然后遗失一本书赔偿一下。好，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Yeah, so come to ChinesePod.com, leave questions and comments, and especially library card stories for China. 好，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As much as we love to talk about ourselves, ChinesePod, ChinesePod, ChinesePod, ChinesePod, we'd rather hear what you have to say. I tried studying Chinese on my own at a university and was looking for some more fun and relevant dialogue. Found you guys, and I've been going every day. It's Mandarin on your terms. ChinesePod.